就从幽黑滞滞吞到意识里，直至身边的你说一句，留下眼泪。到就这弯曲之处伸到记忆里，直至青春的我老一岁。Oh